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28号本市大部分地区依然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同时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6号到30号本市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的日最低气温会低于-10摄氏度，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晴，北风3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周六北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周日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总的来看，明后两天的天气依然非常的寒冷，气温低迷，提醒大家防寒保暖。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儿出行平安，一路畅通。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信息。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南北向南方向有小客车的自燃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要小心避让。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3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护航在社区。 家庭医生全员服务是实现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服务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目前朝阳区家庭医生工作开展进度如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何优化家庭医生的就诊流程？签约家庭医生可以为居民提供哪些帮助呢？健康加油站特别策划健康朝阳系列节目，邀请朝阳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华斌，朝阳区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永锦，跟您说说健康护航在社区。 再为大家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朝阳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的副主任罗华斌。罗主任，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朝阳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的副主任罗华斌。 欢迎罗主任。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朝阳区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李永锦。李主任也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劲松社区服务中心李永锦。 还有一位是这个我们劲松社区的居民，然后齐美容齐阿姨，也欢迎齐阿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会和3位嘉宾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健康护航在社区，说一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怎么给我们的居民朋友提供这种贴心的健康服务。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今日头条、网易新闻、北京时间和新浪一直播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随时发送弹幕和我们的几位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说我真的爱 这两天北京降温了，天气特别的冷哈，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有感冒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去看病会有两个选择，第一咱们去这三甲大医院，但有些朋友说离家远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腿脚不是特别的方便，我又得挤公交得倒地铁的，我去了不方便。还有一个选择，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特别的方便，因为这离家门口特别的近，可能走路几分钟就能到，就是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健康服务。我们也想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两种方式您会选择哪一种方式呢？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都可以把您的理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跟我们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居民代表齐美容齐阿姨，也想问问这个齐阿姨，这个天冷了，如果有个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一般您是在大医院看，还是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解决这问题啊？ 我就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为离我家近。 啊，离家近就选这儿，是吧？ 对。 嗯，也想问问这个齐阿姨，您所在的这个小区，他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这个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李主任这儿管的这个吗？ 对呀。 嗯。就是李主任管的这个中心。 就是李主任管。 嗯，也想问问齐阿姨，这个从您家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概比如说多远的距离，走路多长时间能到啊？ 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就到了哈。经纪人，您有这个小病的时候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看病肯定是有过体验，我想问问这个齐阿姨体验如何呀，感受怎么样？ 感受挺好的，服务态度也好，对我们这居民都挺好的。 态度也好，对居民也好，最重要的离家门口还近，不用在这个公交地铁的倒了，是吧？ 对呀。 那也想问问齐阿姨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会和很多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也想问问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自己的签约家庭医生吗？ 有啊，我自有一个签约医生，就是说我有血压一高了不舒服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以后他就问，告诉我怎么治，怎么吃什么药什么的。 有自己的家庭签约医生哈。 对， 身体有不舒服了给他随时打电话。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也想问问您，这个家庭医生除了在电话里指导您的这个我们说慢病的管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给你提供其他的服务有吗？ 我去找他要上那医院里头，他就给我解释，我就都听了，问什么呢，身体怎么样啊，都问问我。 平时还有这健康管理的职责在里面。 对。 好，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问问这个李主任，看看齐阿姨到底签约的是比如说您所管辖的哪一个我们说家庭医生。这个家庭医生刚才齐阿姨说了有这种电话问诊的这种服务，同时呢我们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面诊的服务，到底有哪些服务提供给我们的居民朋友，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和大伙介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小题目，就想问问大伙儿，家庭医生是不是可以为大伙儿提供这种上门的服务，如果比如说老年朋友腿脚不方便的话，是不是能一个电话让这家庭医生上门来为我们提供健康服务呢？这是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送出我们这个有牙膏等等的这个我们说健康礼品的一个大礼包。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刚才呢齐阿姨给我们介绍了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叫劲松社区，她呢平时看病就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跟我们介绍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签约家庭医生给自己提供的一些具体的服务。那这个家庭医生和我们在一些这个电影里面看的，我们说西方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一有病呢家庭医生提个小箱子就上门了，给看病开药来治病。也想问问咱的家庭医生和我们说电影里面看的这种家庭医生是一个意思吗？罗主任跟我们说说。 好的，好的。这个呢问题呢，我想呢可能是大家呢比较关注的。那首先呢，我想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家庭医生和私人医生是不同的。 嗯， 私人医生呢可能是有消费能力的，为一些有消费能力的居民提供的私人的健康管理服务。那他提供的是一种高端的服务，并且呢是需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就是你要有付费的这种的一种的健康管理服务。 嗯， 那我们所说的家庭医生服务呢，它呢是提供的是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以及健康管理服务。那它目前呢是以基本的医疗服务为主，它的服务对象是我们辖区内的常住的居民人口，提供的是一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健康知识啊、健康管理的这些服务。 嗯，也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这些，我们说国外的这些提个小箱子上门服务的，其实更准确的应该是不叫家庭医生，应该叫私人医生。 私人医生 VIP 服务。 嗯，好。哦，我们现在跟大伙介绍的这个家庭医生，更多的提供的是基本的这种医疗服务。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享受这样的服务，我们不用像这电影里面的这些有钱人一样花大价钱了？ 是的，是的，它完全是我们每一个居民身边的健康守门人，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嗯，那接下来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嘛，跟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家庭医生既然提供这种基本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到底包括了哪些项目呢？ 那好，那个我们社区服务中心呢，主要承担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那么主要是常见病、慢性病和多发病。 嗯， 那么从2010年呢，逐步开展家庭医生试服务，那么2018年呢，北京市请家庭医生这个签约服务，那我们主要承担是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 嗯， 那么还有健康管理，那么就使我们这个健康的这个病人呢，从疾病呢转到健康管理为主要的。那么我们主要实行两个问题，就一个是基本包，一个是重点人群， 嗯， 一个常见人群，一个重点人群。那么我们呢，重点人主要是对于重点人群的关注更重要， 嗯， 那你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孕产妇， 嗯， 还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还有儿童， 嗯， 包括我们的失能老人呢，特困老人，还有高龄老人，那么这些人呢，是我们更重点关注。那么这些病人呢，我们可以提供那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说打电话呀，咨询病人情况啊，病人呢也可以上我们医院问我们的家庭医生，咱们他的病情如何。那么这样式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病啊，能更早的发现，能更好的管理。 嗯， 那么你比如现在冬天了，这个流感要来了，我们给病人告知啊，我们如何预防，同时呢，我们告诉病人呢，这个要在前期要打疫苗，防止感染。那么等等这些工作呢，我们还继续加强内涵，把这个病人呢更好在社区管理好。那么刚才就像大妈说的，我们这一块呢就是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我们在社区啊能够提供保障。那么实质呢，我们这个家医签约呢越来越多， 嗯， 包括我们以后我们建立绿色通道，包括这家医签约呢，这个病人打电话问我们的大夫，我们病人情况怎么样了，那么我们如果看不好的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家庭医生呢转到我们的上级医院，那么这样子呢给病人建立绿色通道，那么使病人呢更管好。所以说这个家医签约啊，我们随着刚才这个罗主任说的，以后会越来做得更实在更有效果。 嗯，不光是有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家庭医生来咨询来治疗这个疾病， 对， 同时很多的预防工作家庭医生也会提前的 提 醒大家伙。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包括老人的，刚才我说嘛，疫苗，包括现在肺感染的疫苗，包括小孩的一些关照，你比如说冬天呢，如何预防感冒啊，包括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啊，我们给他发行这个信息，那么这样呢，让老百姓知道我们怎么去注意自己的身体。你比如说一年高血压啊，我得四次随访啊，随访我们要干什么？你比血压控制好没好？血糖控制好没好？那么这样呢，我们通过关注，让他自己呢照顾好自己。那么他有什么问题呢，他直接可以给我们找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开始互动，使这个病啊提前预防好，那么更好的保障我们这个居民的健康。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已经有很多的互动了。傲视轻松他说自己家呢住在朝阳区的团结湖，说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特别的近，几分钟的距离。他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自己依赖的一个好伙伴，服务非常的周到、热情和耐心，说还会提供上门服务呢，除了问诊打针的服务之外，还可以为不方便行动的老年朋友提供上门的抽血化验等等服务，说他们特别的辛苦，为他们点个赞。那接下来想问问这个罗主任，这个是 表扬咱们这个工作的哈，这个也想问问在朝阳区整个的家庭医生签约情况到底怎么样，有多少居民有这样自己的家庭医生了？ 朝阳区呢，目前呢，我们也是在探索建立家庭医生的千座坪的服务体系。那在这个千座坪的服务体系当中呢，我们就分为了签约。签约这块呢，我们现在有多种形式的签约，比如说有现场的签约，医生和居民面对面的。那我们同时还有线上的签约，通过手机 APP 这种来进行一个线上签约。那么做呢，就是一个服务。服务这块呢，我们是朝阳区呢推出了我们的特色签约的服务规范，那按照1+6+N， 我们有一个家庭医生的特色签约服务包，按照服务项目来提供规范的一个服务的标准。那么评价这块呢，就是我们在签作评做完了之后，我们对我们的服务效果和一个从患者角度、从医生的角度有一个评价体系，这样来呢，形成了一个签作评的服务体系。那在这个体系当中呢，我们首先我们规范了一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心，就是在我们朝阳区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建立了标准统一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心。我们有统一的 logo， 我们有统一的服务规范，我们配备了家庭医生助理这个工作人员和工作职责。那只要是我们朝阳区的常住人口，那您到您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么都可以享受到规范、统一、均衡的、均质的一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那么目前为止呢，截止到12月初，我们朝阳区呢有147万的家庭医生签约的居民，那签约率呢达到了38%，这是我们目前的提供进行的一个情况。那这块呢，是我们也是在2018年从朝阳区卫计委、还有民政局、财政局几个委办局联合发了一个2018到2020的朝阳区的家庭医生签约的一个文件。那我们对从2018年到2020年3年的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做了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在这里边，那我们就是比较详细了，一步一步，在2018年我们要打造的就是完成一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心的建设，打造一个家庭医生区级的管理平台。那么我们在2019年又有我们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完善这个评价体系啊等等，是一年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我们要想把我们朝阳区的家医签约做工作做实、做精细，使我们每一个签约居民享受到他自己有针对性需要的家医签约服务。 我们都知道朝阳区这个面积非常的大，人口非常的多，100多万了，现在的签约率是38%，不到40%。这日后我们说这个长期规划当中，对于这个我们说签约率有没有一个大致的目标？比如说咱们到了2020年，咱们的签约率要完成多少啊？ 我们这块不是以签约率为目标，是以我们的服务质量。我们现在要提质增效，注重的是提高我们居民的这种获得感和认同感，而不是盲目的追求我们的签约率。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这是不是签约的人越多，我享受的服务有可能这医生就忙不过来了。 是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签约一个朋友就服务好一个朋友，让他满意。 是的， 我相信这种口口相传，这种口碑效应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朋友都加入到我们这个家庭医生的签约队伍当中。就像那个齐阿姨一样，这个齐阿姨对于自己的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怎么样，感觉满意吗？服务怎么样？ 满意，服务挺好的。 服务挺好的，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哪个方面让您觉得特满意？和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其他在这种大医院看病有什么区别呀？ 上社区医院看去，就是跟到自己家一样。挺好的。上大医院就太远了，坐公交车，那岁数也大了，腿也疼，也不愿意出去。所以就在社区医生也都挺好的，对人都挺客气的，院长也是。对人都那么亲切的，所以我们就愿意去社区。 服务态度又好又亲切，而且离家又近哈。 对， 那我也想问问齐阿姨，可能有很多没有签约家庭医生、没有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过的朋友啊，可能会有一个顾虑哈，不知道您一开始有没有？很多朋友都担心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医生会不会医术没有大医院的好啊？这会不会我在大医院能看好的病，在社区我看不好啊？您最早去的时候有这担忧吗？ 没有这担忧。 你一开始就保持挺信任的。 我就信任他们了。 好，那也想问问这个李主任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像朝阳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特色的科室、特色的诊疗项目到底是什么？还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比如说咱们这儿对于医生的这种资质啊、要求啊，是不是也有门槛啊？ 对对，刚才也感谢这个居民对我们这个劲松医院的社区医院的这个认可啊。 其阿姨完全信任你们。 其实我们朝阳区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呢，也都是大概模式都一样，实行的这个六位一体。你比如说，健康教育啊，预防保健康复、基本医疗和那个计划生育，那么实行的都一样。那么我们现在逐渐打造就是让老百姓相信的社区服务中心，就是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那么随着发展呢，包括政府的指导啊，大医院对我们的支持，同时我们自身的发展吧，我们现在社区服务中心呢，真的是越来越进步。那么这个里头呢，我们科室包括很多了，我们是以老百姓需求为导向。你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全科、中医科、还有康复科、还有保健科。现在我们随着发展呢，我们有眼科，同时也五官科、耳鼻喉，还有皮肤科。那么以后呢，我们还要加强老百姓有需求呢，我们尽量加强，包括我们的口腔科也比较强。那么这里头啊，大家可能也不太了解我们社区。那么社区呢，我们这几年通过医联体的工作呀，我们请了很多医联体的专家，那么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那你比如说我们有心血管专家、神经内科专家，还有一些糖尿病专家，包括眼科专家。就让老百姓啊，大部分病人能在社区能解决。那么一个是解决病人的分级诊疗，那么老百姓呢都是常见病在我们这看，同时呢我们看不了的我们可以转到我们这个专家。这些专家要比较难的需要复杂检查呢，专家呢也可以转到大医院，这样式的老百姓大部分呢都得能社区能解决。所以这个随着发展呢，老百姓这个社待不待社区看病啊，老百姓越方便了。同时我们这里刚才说的，我们要把这个家医作为主动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形象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主动的给病人打电话，实际上这里也希望啊，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也希望那个听众观众啊，也要相信我们社区。这得为什么就是要相信呢？随着我们发展以后啊，这包括健康最重要了，我们身边都希望有一个大夫。那么你比如说有的你可以问我们家庭医生啊，我这个病能不能看，那么我们有没有科室，我们大夫就可以解答。那么同时我要说我们解答不了的，我们也家庭医生也能告知你。你比如说我头疼上哪去看呢，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你上那个神经内科啊，哪个科挂号，那么也方便老百姓。否则的话呢，老百姓比较盲目，因为他没学过医，你到大医院呢他也是乱挂号，实际影响他的这个时间呢，耗费钱财。所以说呢，家医签约呢随着发展呢也更重要。这里头我也多说两句吧，就包括国内国外，那么实践证明了这家庭医生签约啊，是保障和维护健康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说呢，我也呼吁啊，我们更多的这个居民呢，关注我们社区，那使他的健康呢更受到保障，那么使这个老百姓啊身体啊越来越好。 这李主任，这个我们说对于自己所管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我们说夸起来不遗余力，科室非常的健全，同时我们的签约家庭医生服务还特别的贴心。那也想问问咱们现在这个有多少医生是为我们的居民朋友提供这样的签约服务，家庭医生总共有多少人？ 实际上我们签约啊，可能这个我们现在签约我们有17个团队了 啊， 实际上包括医生、全科医生啊、护理和保健人员。随着我们发展呢，我们主要老百姓也认可这个中医，我们还加一个中医大夫。我们就四个医务工作者。那么有的单位呢可以还再加上康复人员，你比如说回到家里给摸脉，这等等呢，就是我们随着发展以后啊，我们这个实力也比较强大。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专权团队，我们建立了专权团队有4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专权团就是专家也在我这个团队中，有些疑难问题呢我们专家呀也可以解答。这样子呢就是互动了。所以说呢，我们更好的就是解决了老百姓疑难问题，那么实际更将加大了我们团队的这个能力。 总共有17个团队可以为大伙儿提供这种签约的家庭服务。 对， 而且这17个团队还不是说一个团队只有一个家庭医生，一个团队里面有医生、 有中医、 有护士、 有保健人员、我们还加一个中医，因为这个也包括这个西医、中医啊，我们都加强，那么使得防病的时候有中医的配合呢，也更管用，老百姓有需求也比较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朝阳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的副主任罗华斌，朝阳区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李永锦，还有我们劲松社区的居民朋友齐美容齐阿姨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健康护航在社区。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半段休息的过程当中啊，田更是老听众了，又发来表扬的微信了。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一般的病啊就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呢是离家近，挺好的，各项检查也都有，最主要的是第二，他说服务态度特别的好，百问不烦，让病人的心里暖暖的，心情变好了，这病啊也就好了一半了，说太喜欢了，给个赞吧。其实大家伙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的这种服务真的是越来越满意了，相信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我们说小病就在社区，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三位嘉宾也都和大伙说了，我们不光能够帮助大家来看病，同时我们还有签约的家庭医生，不仅能帮您看病，还能帮您做健康的管理。咱们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比如说这家庭医生签约到底如何签啊，什么样的人可以签，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今日头条、网易新闻、北京时间和新浪一直播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好了，那节目的当中呢，我们还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的小题目，我们为大家伙呢准备了两份互动有奖问答的这个大礼包，其中呢包括了有牙膏等等这一系列的我们说健康用品哈。那我们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是想问问大伙，家庭医生能不能够为大家伙提供这种上门服务呢？能还是不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大家伙普遍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这签约家庭医生他的服务人群到底是什么，签约的方式到底有哪些。那问问罗主任吧，签约的人群到底包括了哪些呢？只要在朝阳区住的朋友都可以签约吗？ 我们的服务对象，签约服务对象呢，是在朝阳区辖区内的常住居民。那也就是说，不管您是不是北京市的户籍，只要您在北京市朝阳区我们的辖区范围内居住时间呢大于了半年，半年以上，证明是在我长期这儿居住，因为我们家庭医生签约之后呢要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管理，那如果今天您住在这儿签约了，明天您离开了北京市不在这个地区了，那我们的服务是没有办法来兑现来履行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家医签约呢是不是以率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我们在提供服务 质量， 对质量，所以说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的长期居住的常住居民，就是不管是不是户籍的，但是要求是要长期居住常住的户居民。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不用北京户口，只要你长期在这儿住着就行，这个时间要超过半年。 对。 那也想问问这个罗主任，如果比如说我要去签约，那这个时候我是要拿着我的租房合同，还是说拿着我的房本然后去签约呢？ 不是的，这些规定就是您所说的这些证明，这些东西在我们签约过程当中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签约的服务对象当中呢，家庭医生签约呢，目前是以保基本建机制为主吧，因为家庭医生毕竟在咱们国家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是主要是针对有老年人，比如说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那有高血压的患者，患有糖尿病疾病的，以及一些育龄妇女，还有0到6岁儿童，还有一些残疾人呀、低保低收入呀，是我们一个重点人群。因为这些人群呢，可能是说和我们医疗机构的需要我们这种照顾和我们的联系更为紧密一些。那每一个居民呢，在我们长区呢，现在通过了门诊的各中心，通过门诊的流程再造之后，只要您到我们居民到我们去就诊的时候，会马上在 挂号自助挂号会生成一个服务号，就首次就诊会对您身份就自动进行识别。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来没有档案，那么生成的是一个服务号，那就自动引导您到我们的加一签约服务中心，在那里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您进行一个基本情况的了解。您不需要拿您的户口本啊、身份证、户口本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会留一个身份证号询问您一下是不住在我们这个小区，在具体的住址是哪儿，因为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毕竟是居民身边的这种医生嘛，所以对我们辖区内的这些居委会呀、街道呀都是很熟悉的。那在这个阶段，只要您说出您是在我这儿，因为通过也是一个聊天了解的方式嘛，然后觉得您是在我这长期居住的，那以后呢也短期内不会离开，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向您介绍我们的家庭医生。那这个时候呢是以自愿选择，是居民以自愿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可以选择就现场签约那种面对面呢，那也可以呢，因为您可以也可以先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要选择我的家庭医生是不是他是不是真的好，是不是信任，值得我信任。所以这样呢是也可以，这次我第一次来我没对他没有了解，那我可以不先签约，我对他有了解，形成一种长期的老经常找这个大夫看病，我信任他，觉得他能帮助我，那么再后来呢，我再和下次以后在后面就诊过程当中和他进行这种面对面纸质的这种签约是没有问题的。 好，也就是提醒大家伙，现在想要去签约家庭医生啊，不用带着什么证明的材料， 对， 其实我们去把自己的这些信息登记一下，跟这个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他们这边会进行记录和后续的核实。 对对对， 最重要的是大家有这个意愿先和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建立起联系，其实啊手续非常的简单。 是的， 刚才您也说了，第一次不一定这个签约，这是完全自愿的。您觉得跟这医生对脾气，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咱们第二次第三次就诊养成了一个习惯之后，咱可以再跟他签约。我记得上半段的时候李主任也说了，说他管辖的这社区劲松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有17个家庭医生的签约团队。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我第一次去，我可能接受的是李大夫，我觉得这个李大夫吧不是特别的好。今天听了节目呢，齐阿姨告诉我说，哎，我的家庭医生特别好，那我第二次能不能就要求，比如说这个李主任，你能不能给我签约的时候签约跟齐阿姨一样的家庭医生，我能自己选吗？ 能，这个是能选，到时候跟我们那个签约那里一说，我们就可以选择。那么还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为主要，那么可以他找着他自己的关爱他的，或者他自己感觉 对脾气的， 对脾气的，这样呢叫签约时候呢，我们可能双方都比较有益，那么可能更对他的身体健康呢更好一些。所以呢这里我们也是需要我们的全科医生啊更加注重这个关爱病人，那么使你这个随着发展以后，你签的越多，你的这个成就感越大，以后随着发展呢你的病人群越多，老百姓心目中的这个印象也特好，所以我们对于大夫来说也有所要求。 所以说签约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对我们说签约家庭医生质量的一个考核。 对对， 只有你服务的好，口口相传，才有更多的朋友愿意找您来提供这样的服务。好，那接下来和大家伙看一看这签约家庭医生具体的这个渠道和途径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可以直接去看病的时候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签约，是不是还有线上的方式，罗主任？ 是的，我们长区呢推出了3款的手机 APP。 那手机 APP 当中呢有一款是居民端，那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有大的海报，有各处都有这种小的扫码，那您扫码之后呢只要加入我们的手机 APP 居民端，在这上边进行您基本信息的一个填录之后呢您就可以进行您的加一签约。但是这是第一步提交申请。因为我们要对后台对您的信息进行 还得审核一下， 对，我们要通过一下，而且包括您在选择医生的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下这个您选择这位医生他的一些具体情况，因为我们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嘛，也不能说一个医生他的非常棒，所有居民都签到这一个医生， 他忙不过来呀。 对呀，我们所有的初衷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所以说我们后台的时候呢，通过后台对您信息的识别，也通过我们这位您签约意向签约这个医生对他的沟通，那最终呢由他进行审核，他觉着哎确实了解您，因为他首先要知道您的疾病情况，对您才能有健康指导，这个才能发挥作用，然后觉着对您的疾病很了解，能够帮助您，他也愿意成为您的家庭医生，双方呢都觉着这事儿，哎，我愿意做，那这个时候审核通过，您就正式成为他的签约的居民了。 好，也就是说现在有这个网上的途径和渠道，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手机 APP 的名字叫什么？ 健康朝阳 APP 的居民端，朝阳 APP 健康朝阳这个我们说 APP 居民端， 居民端， 对对对， 咱们得识别好。 我们有三个，对对对，因为我们家庭医生呢不是一个人在服务，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所以这个APP 呢有三个。我们除了有居民端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医生端，同时有我们的专家端。因为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您看到的您是签了一个家庭医生，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医生的团队在后边为您支撑，为您服务。我们有三级医院的专业的专家主任作为我们家庭医生后续的一个专业知识，那我们同时还有家庭医生助理为您提供这些非医疗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预约转诊这些的帮助和一些服务。那么您选择之后就是一个团队，我们就是后台这些团队在为您服务。 好，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健康朝阳咱们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一定得选居民端，这个才是我们使用的。 居民端的话，因为是居民，您进的通过那个扫码进入之后您也只能扫这个居民端，其他的那个专家端和那个医生端是我们来进行专业服务需要的。 好，说到这个专家的问题啊，梦里水乡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如果在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是不是就能够享受到三甲大医院专家的问诊服务呢？如果我要签约了家庭医生，会有这三甲医院的专家为我指导用药和提供问诊服务吗？李主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特别关注，我们也特别认，现在我们社区专家呀，包括劲松啊，我们已经配备了20多个专家。那么就是老百姓常见病、多方病都能看，所以说老百姓呢到我们社区呢也能享受大医院的专家。所以说我们派这些专家也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查比较认可的，那么这样对于我们社区啊提供很多作用。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和大医院的这些队伍上呢，在部分部门已经在常见病、慢病呢都能解决。所以说呢，请这个居民同志也放心，我们已经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包括一些常见病、慢性病，那包括做完一些手术的，我们是专家能不能支持这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请居民也放心。 服务质量肯定是没问题哈。但是我记得上半段的时候您还跟我们介绍了说，咱们劲松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这个医联体的签约。 对对， 咱们的医联体签约上级的医疗机构 是 哪？ 我们 是 垂杨柳社区垂杨柳医院 啊。垂杨柳医院， 垂杨柳医院，对对，实际上我们还有好多大医院，比如说长医院呐、北京医院，包括协和、北大、人民医院，好多专家呢都在我们医院坐诊。我们这样能满足不同的需求。所以说我们也跟这个全科医生呢，一个是学知识的跟专家，同时呢有这专家做后盾，所以我们在全科医生看病呢也加强了这个业务。所以说呢大部分病请这个居民都能解决一些问题。 解决不了的会有这个专家坐诊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说专家解决不了，我们可以给他转诊，这样呢我们就渠道啊畅通了。特别危急病人呢，我们还有通过绿色通道直接可以挂到专家的号，在大医院也能解决我们的这个病人情况。 好还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着急，想帮自己的爸妈问问，说爸妈都是外地户口，这样的情况可以签约吗？罗主任，我记得您说是对户口没有要求，只要是常住的就行。 只要是常住，只要您居住这儿，您不只可以签约，那后边我们还提供相应的，比如说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免费体检的这种服务，可以签给我们签65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的服务报。我们提供的都是很专业、很好，一年一次的免费抽血、化验检查都是可以的。 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的。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年轻人在北京，我们说都是新北京人，他们成为了北京人之后呢，我们说。父母可能还在老家，这个时候父母年纪大了，想要尽一份孝心把他们接来北京共同生活，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都不一定有北京户口，但是跟着孩子一起在咱北京工作生活，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可以享受到非常优质的医疗服务，家庭医生完全可以签约，不用担心。 对， 他们的签约流程也都是手机也可以，然后现场签约也都可以吧？ 对，包括一些可能行动是极度不便的，因为我们在长区的这些家的43个街道呢，也做了一个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的一种失能和半失能的这种评价评估工作。那包括那些确实身体很不方便出来行走的，我们家庭医生助理呢也提供了上门签约，包括社区的集中签约。所以我们的签约形式呢是 很多形式的，不单单集中在只是说我的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亲服务中心这主要的一种形式，那其他我们有很多的小的支撑，很多小的有特色的签约形式也都是在开展的。 嗯，那像您提到的这个，如果家里面确实有老人行动不便，想要提供这种上门签约服务的话，那这个是有一个统一的电话，还是我就给我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电话来预约？ 这个呢，因为现在加一签约服务呢，它主要是在辖区，就是每一个家庭医生他有他所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嗯， 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它有一个服务的范围， 啊， 所以这块的话我们是在有一个联系卡片，要直接联系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嗯， 因为您如果住得远，您说比如说您住建国门，您让我们通县的人给您签约服务，这基本上也不太现实。 嗯， 对对对，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我们首先得搞清楚自己家门口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哪家，您想要享受这样的上门签约服务的话，得跟所在这个辖区的离您最近的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取得联系。说到了上门服务，咱们就抓紧时间把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一块说了吧。现在大家伙啊，这个如果家里面有这种失能或者是半失能的老人，能够提供比如说上门提供这样的医疗服务吗？ 应该能，因为现在我们跟这个在卫生局的领导下和这个属地的这个指导下吧，我们可以找一些在属地呢，找一些失能半失能的，那么这些评估以后呢，我们可以到家里进行服务。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家庭巡诊呐，送药啊，通过呢我们进家以后呢，我们可以给他解决什么和大医院可以互联，就可以通过网上都可以和大家传诊。 哦， 那么这里更重要，大家可能我们老百姓更关注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拆线呐，换药啊，包括插胃管啊，包括导尿，那么这个包括一些特殊这普通的输液，我们可以进家庭帮助解决。那么这里就是说主要是对一些不能动的失能的半失能的，那你要身体特别好的，我们还是希望你要到医院去解决问题， 毕竟我们资源是有限的。 对，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这个要政府要求我们社区啊推进医养结合。那么随着这个发展，你比如我们晋中呢老人越来越多越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和属地啊把这个路通打通，就是最好的就是把那些失能老人管好。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还这个家庭医生啊，对一些不能动的老人，我们可以到家里啊进行体检，你比如说查一些血糖啊、血压、血脂，包括我们把血抽完以后拿回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解决，就是我们在家就可以做这真的比较效果比较好的。那么同时呢，要病人有需求呢，我们也通过一种方法把药送到家里，那么这样也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所以这里头可能我们现在朝阳区啊，我们北那个金松区社区服务中也开始实施什么叫一键通，一键呼。那么什么叫一键呼？就老人家里安个这个电话，那么他难受的时候一键， 也不用拨电话号码， 对，他也有两个键，一个键呢就直接就是999了，999车就来了，一个键就是我们全科医生，我们就专门关注啊。他说要如果说啊我难受，那么999是拉走。如果他按我们医院说，我今天不舒服啊，怎么办？我这难受。那我们这个全科医生呢，或者家庭医生就指导他一些方法。所以说呢，随着发展呢，我们对老人的关注还是越来越重视了。 嗯，好啊，也想问问这个齐阿姨哈，在上半段的时候，我记得齐阿姨跟我说了，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都给自己的签约家庭医生打个电话问问。也想问问齐阿姨，比如说要是晚上这下班了，身体不舒服，这时候还能给这个家庭医生打电话吗？ 可以啊，也可以给他打电话问问他，他就告诉我了。 那这都下班了，然后给他打电话，也能给您解决问题，不会不接电话吧？ 不会，他也接电话。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的签约家庭医生为我们居民朋友提供的服务，我们可以说是24小时的这样的贴心服务了？ 对，这里头我们主要还是鼓励这个居民呢，不要太晚了，就说一般8对8比较好一些。就这个，因为你太晚了呢，也不好，就是太晚了， 也影响这个医生第二天的工作。 那这里呢，就是也有特殊情况，我们可以问，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是8对8，晚上就差不多了。对，也给这个医务工作人 有一个 休 息的时间。 对对，因为啊，居民量比较大，我们的服务呢，它是有限度的。对啊， 好，所以说早8点到晚8点，我们尽量在这个时间段和我们的家庭医生进行沟通哈。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那最后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得问问这个罗主任。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签约家庭医生收费吗？这个医保能报销一部分吗？ 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多数人都比较关注的，因为毕竟牵扯到自己的每个人的钱包的问题嘛。目前呢，北京市朝阳区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提供的免费，是不向居民收取任何签约服务费用的。 嗯， 我们朝阳区呢，在推出的一加六加 N 签约服务包，因为我们签了加一之后，我们要有后续的家庭医生服务的项目。那在这个服务包装当中的基本服务包、基础包，是我们朝阳区统一提供的。那里边的13项内容都是免费提供给每一位签约居民的。 嗯， 那个性服务包当中呢，就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等等这几类六类的重点人群提供的，但对疾病有针对性的一个健康管理服务。那这里边呢是基本项目，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的。 嗯， 那里边的附加项目，因为有一些可能牵扯到一些比较多的检查，因为我们要对服务包当中对高血压，它可能有个病情的一个评估整体状态。 嗯， 那这个时候需要做化验检查等等一些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签约居民是可以自愿选择这些附加项目，而这些附加项目呢，我们都是按照北京市医疗的统一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嗯， 同时医保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政策给予报销的。 嗯，好，大家不用担心这钱包的问题哈。好的，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我们也跟大伙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获奖听众到底是谁。我们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可以为大伙提供这样的上门服务，大部分朋友都是回答正确了。编辑告诉我，傲视轻松和李梅这两个朋友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也请这两位听众在我们的微信上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留下来，在元旦过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我们的奖品快递给各位。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宋飞，和您说一说相约守护进军营，骨骼健康送官兵。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